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7集，制造混乱。谢岩见赵真看自己，摇了摇头， 无需走。 赵真一挑眉，谢岩看了看下面， 这里是皇城，守卫森严，百机园里更是高手如云，先不说展昭、白玉堂，天尊和咽喉都在，就算有300个刺客在这里刺王杀驾，也是不可能成功的。 哦，那你觉得他们是来干嘛的呢？ 赵真微微一笑，看了谢岩一眼，谢岩扫了一眼混入人群中的那些人， 是来制造混乱的。 制造混乱啊。 太学与乾坤书院的比试引起纷争，结果造成混乱和伤亡的话，寺院比试没准会因此取消，同时也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后续效应。 闻言，赵真嘴角微微地动了动，严少公却皱眉， 这想法是否冒险了些？万一对方真是刺客？ 没人会用这么水的刺客来刺驾，真正的目的是想取消寺院比试。 说着谢岩看曹元， 是谁给你们出主意约我们来这里打前站的？ 莫非是其他两院？ 谁都知道开封府的人在这里，闹事被抓是一定的，既然敢来就表示不知道自己会被抓。你看那些人穿的衣服还挺干净的，鞋子上泥土却很厚，显然啊是赶了不少路过来的。地痞穿成书生的样子，哼，混进来准备一会儿制造事端。寺院比试输赢对于太学和乾坤书院以外的其他书院没有任何意义，他们没必要这么做，所以说幕后主使另有其人。是你们院长给你们出的主意吗？ 谢岩看了看曹元，赵真一挑眉看谢岩，曹元张大了嘴半晌，点了点头， 的确是院长吩咐我们找机会挑衅你们，然后寺院比试之前打个前站。 哼，这样啊。 南宫此时就站在赵真身后，他微微皱眉看着一旁的谢岩，赵真则是有些促狭地回头看他，南宫也无奈，所谓关心则乱。赵真轻轻摸了摸下巴，觉得有趣儿。谢岩鬼灵精，遇事沉着，心机深沉，但是表面和气，八面玲珑，连对头都不得罪，有那么点儿庞太师年轻时候的影子。当然了，这俩是完全不同的款式。 那你有什么妙计？ 赵真很感兴趣地问谢岩。谢岩点了点头，他往人群里看了一会儿，最后找准了一个人走过去，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。那人微微愣了愣，随后皱眉转身就招呼人走了。没一会儿，刚才混进来的人都急匆匆往外走，围观的书生也不解，这帮人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外地口音干嘛呢？这是展昭等人都淡淡一笑，这就算给打发走了呀。门口欧阳少征等人就看到一群地痞骂骂咧咧往外走，边走边脱书生袍子，有些不解，不过还是上前将人都抓了。几个地痞吓了一跳，纷纷求饶，说只是收了一个书生的钱来捣乱而已，没想过搞出人命，更不知道官差在这里。欧阳和邹良对视了一眼，龙乔广也抱着胳膊在屋顶上歪头， 果然是地痞呀。 你是怎么说的？ 那些假书生啊，都时不时往一个方向看，看来是等那人发号施令的。那么那人应该是老大，于是呢，我过去跟他说展昭在这里。 为什么就你看出他们是地痞，那边一群高手都没看出他们是地痞呢？ 他们都看出来了。 赵真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轻轻一叹， 哎，看来是啊。 哎呀，可惜。 谢岩看了看赵真，赵真看他， 谢岩看了一眼赵真手指头上的扳指， 皇上想引的人似乎没成功引出来。 赵真点了点头，不过虽然他想引的没引出来，但今天也算收获颇丰。赖天青和岳子明是才子，眼前这个谢岩小朋友可是个做官的好材料。 差不多该结束了吧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可就在这时，天尊突然凑上来，戳了戳两人的肩膀，两人回头看他。 嗯， 刚才那群地痞走了。 是啊，都看见了。 但是刚才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没走，这几个可不像地痞。 天尊的话让刚刚松了口气的展昭和白玉堂又皱起了眉，还有几个人？ 还比不比了，第三场？ 这时候等得有些不耐烦的人群里有人问。 本次的比试暂时结束，留着等四院比试的时候再分出胜负。 啊！ 人群发出不满的声音，瞬间有些闹哄哄的。方百济连忙摆了摆手。 哼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一会儿啊雨要越下越大了。 说话间就有几个小厮就开始收拾东西，拽椅子收杯子什么的，那意思散场了。人群无奈，虽然遗憾，不过今天也算看了两场很好的比试，只好回去。南宫看了看赵真，赵真却是没动，摸着下巴看着下边四散的人群。赵兰撅个嘴，那意思好容易跑出来一趟，热闹都没看完，一会儿一定要跟他皇兄说逛了夜市再回宫。这时有个小厮拿着托盘就过来收赵真旁边桌上的东西，就在他伸手拿杯子的时候，突然寒光一闪，赵真的嘴角微微的挑起了一边，当一声响传来，再看就见南宫单手握刀挡在赵真眼前，而刚才那个小厮正双手握着两把匕首刺向赵真，被南宫挡住的一瞬间，他刚才扔掉的茶盘才落地，咣啷一声响，吓得严少恭和方百济都一蹦。那刺客第一次攻击被挡之后一闪身到了赵真身后，一旁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挑眉，这个功夫好。只是他出第二刀的时候已经被南宫济一脚踹了出去。赵真笑了，点了点头， 这样的才叫刺客吗？ 严少恭一惊，这是有人刺驾呀，就想高喊一声保护皇上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谢岩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赵真坐着不动，谢岩看向方百济， 赶紧清场。 方百济这时也注意到了下边围观众人正往外走呢，这边交手的动作太快了，因此人群还没注意到。刚才严少恭要是高喊一声保护皇上非乱了不可，可怎么让人快走而且头也不回地走呢？赵普微微皱眉看了赵真一眼，就见赵真坐在那儿似乎还挺开心的。南宫将第一个刺客踹飞之后，又冲上来了两个刺客，他微微皱眉，突然咻咻两声，再看两个刺客趴伏在赵真脚边，背后中了数箭。南宫一抬头，就见对面屋顶上龙桥广对他一偏头，南宫一侧身，一支箭从自己耳边飞过，身后刺客的肩颈部被射中后飞了出去，定在了凉亭的一根柱子上，动弹不得。公孙看了一眼，龙桥广巧妙地避开了要害，都留了活口。之后冲上来的几个刺客，全部被龙桥广安排的弓箭手射杀。此时院子里已经只剩下赵真以及开封府的众人，看热闹的人都跑光了，刺客们也都摔倒在地。外边欧阳带着几百皇城军往里走。此时天上一个惊雷，雨势瞬间增大，几乎变成了瓢泼大雨。小刺子坐在鹰猴胳膊上，扬起脸看凉亭外灰蒙蒙的天空以及密集的大雨，总觉得雨水里似乎有什么。 几个？ 四个。 殷侯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还有不远处的赵普以及蹲在一旁栏杆上的林业火， 一人一个。 话音一落，就见四人同时嗖一声往外一闪，消失在了雨幕之中。此时 谢岩等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，开封三子和严少公也跑到了包岩他们身旁，歌清看住众人。红九娘和黑水婆婆也晃悠了过来，曹剑和曹坤还有些状况外。 这是怎么？ 话没说完，突然就见眼前一个人影闪过，曹元一惊，不知道是人是鬼，可还没等他看清楚，歌清手起刀落，咔嚓一声，一个脖梗开了刀口子，正往外飙血的黑衣人落到了曹坤和曹剑的脚边，手里握着刀。 啊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